三个月大男婴死亡，一对男女被控谋杀，今日提堂。 新增4979宗确诊，医管局情报多三人离世。 埃及开罗教堂大火，至少41人死亡，包括多名儿童。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09在星期一的早上跟大家见面，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先讲靶场嘅消息，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同埋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各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各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想同大家讲下政务司副司长领导的地区事项统筹工作组啦，咁早前已经宣布了寻日起会开展两个阶段系嘅计划啦，系包括改善市面嘅卫生啊、市容等等嘅。其中首阶段为期3个月嘅，就系重点清理全港600多个嘅卫生同埋街道嘅管理黑点。10月就会第二阶段，就系将目标就系改善市容等等啦。咁头先讲到嗰600多个嘅卫生同埋街道嘅黑点，包括就是打击其中会300个的垃圾弃置黑点，亦都话会增加啲清理垃圾啊、清理后巷的次数嘅。咁600多个黑点入边咧，有最多的地区嚟讲咧，就是大埔、九龙城同埋中西区等等。咁以一啲问题嚟计嚟讲咧，最多就是一啲环境卫生啦、后巷嘅卫生啦，同埋蚊患嘅。你自己有冇留意到类似嘅情况咧？讲下你嘅睇法。1872311，1872311。琴日都见到一啲政府嘅官员咧，系落到区嗰度去视察嘅，亦都包括今次领导定区事项统筹工作组嘅副司长徐永兴嘅，又喺电话旁边，请嚟佢同我哋倾下。电话旁边有政务司副司长徐永兴，早晨。 系早晨，安文。 早晨，卓永兴，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咧？即系寻日特首第一日咧开始呢个政府打击卫生黑点计划啦，有冇话你自己都视察咗，话睇到几多个黑点啊？有冇睇到啲边啲嘅问题你自己特别关注咧？ 系就其实喺呢、這个启动日之前咧，我都出去睇过一啲卫生黑点。咁琴日嚟讲咧，就我同谢展文局长啊、麦美娟局长啊、宁安浩局长咧。就分別咧，我哋就去睇咗大家見到啊，電視都影出嚟啦嚇。荔枝角道有個後巷啦，嗰啲非法棄置垃圾嘅黑點啦，有一個就亦都去九龍城咧，就睇咗兩個三毛大廈同附近佢嗰個周邊環境嗰啲非法棄置垃圾嘅黑點。咁之後去咗深水埗就睇一啲棄置同埋破損招牌嚇。咁我哋日後就會由呢個屋宇署去進行清查。 有冇话你哋点样而家收集到就有600多个黑点啦？系咪嚟紧都会陆续去增加嘅？或者点样去收集呢啲黑点嘅资料咧？系咪都欢迎市民去举报咁嘅？ 我绝对欢迎市民举报吓。就我哋其实就系喺我哋所知嗰个认知里面咧，就系、是、制定咗呢一个打击嘅名单啦。咁但系咧就一定呢个名单咧就唔会系事實的全部噶啦，咁所以我哋好歡迎咧，其實市民咧喺即係在地喺當區，如果睇到啲乜嘢嘅衞生黑點咧，就歡迎向我哋舉報。咁同埋咧，我可以差不多我嘅感覺啊，唔好話甚至乎預告咧，呢、這個黑點個名單咧，短期只係會增加，係唔會減少。原因係咩嘢咧？就算喺個名單上邊咧，嗰600个黑點咧。咁我哋如果譬如做頭一兩個月都清理得幾妥當咧，咁我哋都唔會就咁樣就將佢移除啦咁，因為呢啲嘢咧好快咧就會死灰復燃嘅。咁正即係就攞我哋琴日去荔枝角嗰條後巷去睇嗰條後巷嚟講咧，就今日有報章報道咧，琴晚又有人又掉過啦，咁呢個亦都係同我琴日講咧，就話咧，我哋唔好話啊，即係慣咗，我咪掉咯，政府會清噶。咁大家你掉我清，你掉我清咧，係虛耗大量嘅政府資源啦。同埋咧，香港我諗係一個清潔美麗嘅香港咧，只係會係可望而不可即。 咁我想問啦，如果市民想舉報，究竟有啲咩渠道啦？第二，頭先你都提到話固態復萌或者死灰復燃嗰啲情況，咁嗰個成個運作係咪即係會不斷咁落去嘅？既然有啲黑點，有人清咗，又會變翻一模一樣嘅，咁你哋點樣去維持到一個嘅清潔嗰個水平咧？其實 係嗱，行動一定是持續的，咁我哋首階段咧就話做三個月咧，只係咧做即係俾市民睇到咧，我哋有一個目標，希望喺一個階段咧，即係階段性政府已經做到一啲嘅改善出嚟，俾市民睇得到。咁但係肯定咧，今年餘下嚟嘅時間會做啦，咁明年後年咧都會要做啦。但係你話係咪永續咧？咁我其實唔希望咁樣嘅，即係我好希望其實如果我哋做得一年啊兩年啊咁樣咧，就整體嗰個環境咧係有顯著改善，咁市民咧亦都開始習慣咗一個乾淨嘅城市咧，咁就會少咗依啲咁嘅即係不良嘅習慣。 嗯，所謂一路一年兩年做落去嘅意思係成段時間，定係每年只係有三個月係做呢一個嘅？ 唔係、okay. 整年啊，整年啊，係。 整個情況，我見到你都有提到話啊，持續改善之後啦，市民嘅習慣咧，成個習慣都城市清潔啦，自然棄置廢物啦，或者棄置垃圾嘅問題會減少咁。呢個係咪你哋嘅目標？如果係咪純粹咁就可以改善到一啲垃圾棄置嘅問題，會唔會又太樂觀咁咧？ 哦，當然唔會，即係呢個係我哋希望會做到嘅一個效果啦。但係當然其實做呢啲清潔咧，第一我哋都要保持住我哋嗰個清潔嘅力度啦，咁另外咧就係我哋有啲市民都提到啦，咁我哋嗰啲監控啊，可能要裝多啲，有啲叫做一啲黑點咧，裝多啲嘅監控電視啊。咁當然啦，如果監控睇到有啲違法行為，咁我哋會作出檢控啦。咁我哋係會整體嚟講咧，各個部門係會加強佢嗰個巡查同埋嗰個檢控嘅力度。咁最後咧，就都係強調翻咧公民教育嚇，即係我哋會做宣傳啦呢個運動。咁但係公民教育咧係非常之重要。咁我哋咧係會從呢個幼稚園、小學開始。我哋已經同呢個教育局咧，就已經喺度構想緊一個計劃啊，咁咧就係會製作一啲小朋友覺得有趣味嘅衞生嘅，你話教材也好啊，小冊子也好咧，咁希望佢哋細細個開始咧就養成一個支持環境清潔、愛護呢個城市，即係我哋香港市容嘅一個咁樣嘅文化。 嗯，头先你讲过几点，譬如有闭路电视啊，或者加强执法嗰啲，我想稍后再详细问。但系而家短期内针对呢一啲嘅黑点，你哋嘅工作就系主要都系加强清洁，即系政府自己做多啲清洁工作，而唔系未必系市民嗰部分住，系咪短期内系咁啊？ 嘅市民咧，市民都帮到手嘅，市民唔好掉已经帮到手啊！吓，即系如果其实个个克制啲啊，有啲垃圾唔好贪方便啊，以唔通街掉啊。或者一啲商鋪咧，就將啲垃圾咧就拎出嚟掉咧，咁其實已經係好幫到我哋嚇。咁但係咧就當然啦，即、就、係、是、我哋呢一個嘅首個階段咧，即、就、係、是、我哋都唔係話因為有一啲官員出嚟呼籲下，就會諗下呢個市民咧係會好快有呢、這個即、這個啊這個心態上的改變，咁所以我哋一定係保持翻我哋嗰、那個清潔嗰個力度，係有需要嘅時候，譬如你話又收多咗幾十個環境衞生黑點，咁我哋咪又去做咯，啊咁即係做得乾淨咗咧，其實咧係即係我從以往嘅經驗咧係睇到咧係會有幫助嘅嚇。咁我早前喺都講過咧，就以前好多人中意咧就。上巴士之前咧就吐咗啲香口膠啊咁樣，咁我哋十幾年前咧做咗一大輪行動咧，其實如果大家上街去留意一下咧，我哋而家嗰啲行人路啊、巴士站附近嘅行人路咧，尤其是咧係少咗好多依啲咁嘅問題。咁我琴日去九龍城咧，又係睇到咧一個喺個三毛大廈附近咧，就有一個有人做緊一個屋宇維修嘅工程，咁佢就抌咗好多嗰啲建築物廢料啊啲喺度。咁你發覺咧，原來建築物廢料上面咧又多咗好多家居垃圾喎。咁呢個正正咧就係咧表示咧，咦有人即係一啲市民覺得，咦都有人抌開咯，都唔爭在我啦，咁啊抌埋落去。咁呢個當然係違法㗎啦，咁所以咧，我哋覺得如果我哋即係。 个整好咗呢个街道啊、后巷啊嘅环境咧，咁呢一啲嘅问题应该系会减少嘅。 OK， 头先你提到话有�啲闭路电视，我见数字上话300多部嘅闭路电视咧，主要系点样睇到有效法咧？因为与除翻十八区嚟讲，其实每个区得个十几部嘅啫，系咪真系够咧？同埋影到又点样咧？系咪就即刻执法到咧？ 嗱。影到咧就唔係即刻執法到嘅，第一就當然啦，就但影到嘅時候咧就會可以俾啲同事跟進，譬如話，咦會唔會，譬如咦呢、這個，譬如佢推架車仔嚟，抌一啲垃圾，咦咁呢個可能係附近商鋪或者係街市嚇喺嗰度可能係工作嘅人，咁即係嗰啲咧就要去去跟進嘅嚇，咁、你講話全香港18區300個咧，就即係你除咗出嚟咧個數字係唔多嘅。咁、當然啦，我哋會喺嗰個執法同埋保障私隱方面咧，係要作出一個一啲平衡嘅考慮啦。但係即係我諗我哋即係似乎呢幾日下來咧，都睇到咧好多市民啊或者傳媒咧都係支持咧係即係。加強嗰個監控嗰個力度，咁所以呢方面我哋係會同有關嘅部門去跟進嘅。 嗯，但我見你哋話有效啊嘛，即係暫時係咪睇到有啲試驗計劃係點樣有效法嚟啊？ 其實呢個都唔係試驗計劃嚟㗎啦，裝呢個 CCTV 都有一段時間㗎啦、但係其實個效用其實唔係咁大咧，可能就因為裝得太少嚇，咁、所以咧係要喺數量上面咧係要增加嘅。 嗯，短期內加到幾多咧咁？ 嗱，冇一个数字，我谂系因应嗰、那个需要而定嘅啫，咁亦都唔会话要虚耗庞大嘅费用嘅，咁呢个咧就系、要同翻执法嘅部门咧，即系由佢哋去跟进啦，因为咧我哋嗰个工作组咧，其实我哋主要做一个方向性同埋统筹嘅工作，吓、譬如话睇到一啲，譬如有啲可能系法例上可能有不足啊，嗰啲我哋去檢討啦，嗰啲我哋做啦。咁一般日常嘅去巡查啊、監控啊、檢控咧，呢啲係一定係由翻部門佢哋自己去做。 OK， 另外頭先提到一個都可以話重點咧，就係加大執法力度嘅。所謂加大執法力度係點啊？係咪喺數字上面即係會有即係所謂要交數，即係可能要短期內要喺一啲票控方面會增加或者又會唔會即係都係先勸喻後即係再犯先至會檢控咧？那個做法會係點樣啊？所謂加大執法力度係 就當然啦。其實以我做咗咁多年政府嚇。其實我哋從來都冇呢個叫交數呢、這個，即係做呢樣嘢，從來都唔做、但係咧，你話加大執法力度咧，就係點樣樣咧？即係可能嗰、即係變咗同事咧我諗我哋都會視乎情況啦。如果唔係好嚴重咧，就警告先啦。但係嚴重嘅，或者其實已經喺即係知道係一個幾大家都知道咧，呢、這個係成日都重犯嘅咧，咁唔警告噶啦嚇，咁就會係巡查見到就要檢控噶啦嚇，即係咁嘅意思去加大力度。咁但係我哋係冇一個所謂目標啊，我哋要譬如增加呢個檢控100% 啊，50% 啊，我哋冇呢啲咁嘅目標嘅。 嗯，所謂加大執法力度，亦都涉及到即係執法嗰個嘅層面啦。你哋嗰個人手上而家會係點樣嘅？ 我覺得人手上咧應該就唔係一個大嘅問題嚟嘅。只不過咧就係我諗部門亦都各個部門咧，佢哋即係多年來可能。亦都有一種嘅即係執法嘅規律啊咁樣啦，咁所以咧呢方面咧，我諗而家今次好感受到咧各個部門咧無論係做清潔也好其他工作也好咧，都知道咗我哋政府總部嚇嗰、那個要求係點樣，咁我相信咧就嗰個執法方面咧係會係嚴緊咗嘅。會嚴緊咗，但我唔覺得呢個係要即係增加多人手去做嘅問題，反而就係如果好似話啊1500定下罰款，係咪好似個阻嚇力已經唔夠啊？啲人諗下，我抌下垃圾一年俾你 捉到告一次都是千五蚊啫，吓咁即系都系有限咁样样。咁所以咧，亦都要去谂吓，系咪需要喺个罚则方面去入手嘅吓？ 罰則方面，除了你話亂拋垃圾千五蚊呢個數字上面，你哋可能話啊，都要諗下去檢討啦，同埋從個合理性去檢討啦。其實仲有冇一啲涉及到環境衞生嘅法例，你哋都覺得有檢討嘅空間嘅咧？例如你尋日巡視一啲地方，我見到有話啲棄置電單車嗰啲嘅情況啦，等等，呢個舉個例啫。或者有冇其他嘅諗法嘅？除咗話亂拋垃圾之外？ 棄置電單車咧，就運輸署其實咧係我所知咧，將會喺短期咧係會修例咧，就要求咧就如果一啲車輛就包括電單車，咁如果係車輛咧就兩年之內譬如嗰個唔再即係過咗嗰個登記兩年都冇去繼續登記咧，就係違法嘅，咁個罰則。我印象中唔輕嘅嚇，咁呢個某程度上就幫到解決頭先講棄置電單車甚至乎汽車喺後巷嗰個問題，因為如果你棄置咗，你出示唔到，即係你運輸署問你要求你問下你嘅車去咗邊咧，你證明唔到噶嘛。咁所以呢個咧係會幫到我哋。咁另外就譬如貼街招咁樣咧，咁其實而家個貼街招嗰啲個懲處唔算太高嘅嚇。如果我冇記錯，最高罰款10,000蚊。另外如果叫咗你清除唔清除，就每日罰幾百蚊。咁兩個層面咧，一啲其實貼街招咧。都是一門生意嚟，好多人做嘅，啲非法貼街招。咁所以咧，依個一定要提高嗰個罰則噶啦。甚至乎，如果你話個別人士咁樣，你可以想象咧，現時嗰個最高罰款10,000蚊嘅話咧，咁你罰我即係耐唔耐？俾你叫做檢控罰我1,000+咧？咁其實個阻嚇力有限嘅。咁嗰方面我哋都要去考慮嘅，咁當然亦都要睇翻一啲香港其他嘅法例嚇，咁佢嗰個罰則係點樣嚇，咁有一個合理嘅比例性喺度啦。 另外我見你哋都提到話譬如禮拜五喺記者會度啦，你都提到話啊，環境衞生嘅工作嗰個面啊好廣，量亦都大嘅，涉及到好多部門，容易出現啲權責不清嘅情況咁。其實而家有啲乜嘢嘅情況一啲？涉及到環境衛生的，你覺得是涉及到政府部門自己內部自己的權責是分不清的呢？現在有沒有即時處理到呢？這個又未必關到市民是不 是安分守己、啊、或者做對事，這個可能政府可以改善的，你們這個想法是怎樣的？怎樣理順回 來？其實昨天呢大家看到我們去清理後巷電單車呢，就是一個好的例子來的。為什麼那個電單車可以擺到，我想你想想擺到已經生了手，啲零件又冇咗，甩皮甩骨，我相信摆咗讲紧一两年喺度啦。咁点解有关部门冇清理咧？嗰度一共有五架，咁原因咧就系、是、原来后巷电单车咧系由边个处理系一个灰色地带，有四个部门咧都叫好似有权处理，但系佢哋又觉得好似唔应该系由我去即系、就是、做呢、這个领头去做呢、這个。清理或者之後後續的工作咁樣，咁所以咧，我哋喺地區事項統籌工作組咧，就就呢個問題咧，我哋同各個部門討論咗啦。咁其實大家都係有我感覺得到，大家都係要大家我哋要做啲嘢俾市民睇嚇。咁結果我哋係已經理順咗，究竟由邊幾個部門做各自嘅分工係點樣嚇，即係類似嘅。問題而家喺各區咧係得到解決，因為呢個咁嘅後巷棄置單車、電單車、單車甚至汽車咧，原來都喺各區都不少嘅嚇。咁呢個變咗係我哋已經從即係用一個咁樣嘅工作嘅方式去解決一啲環境衞生問題。 而家係咪所有一啲市民提出嘅一啲權責不清嘅問題都已經係理順曬？頭先個只係其中一個例子，因為全部處理曬噶啦。 未處理曬嘅，因為咧我哋嗰個第一階段咧，就其實第一階段有幾方面嘅工作。第一就係當然要加強日常嗰個清潔嗰個力度啦。第二就是打擊衞生黑點啦。但係仲有嘅工作咧，就係咧我哋係會喺 首階段嗰三個月內咧，就會去處理一啲老大難嘅問題，包括頭先講嗰個後巷棄置車輛嘅問題啦，咁仲有啲其他嘅問題。咁另外咧，亦都係會係督促各個局或者部門咧，主要部門咧就要制定佢哋嗰個績效指標嘅。咁所以咧，呢個工作喺三個月內咧，我哋都係要完成嘅。咁所以其實就頭三個月係相當多嘅各方面嗰個工作做。咁同埋亦都已經係頭先同你講咧，喺教育方面咧，我哋係亦都會同教育局方面咧係去跟進嚇，點樣去加強我哋對幼儿园啊、小学生啊，嗰个公民教育嘅。 嗯，唔够半分钟，但我想知头三个月咁多工作啦，咁点样有一个客观嘅评估佢成效做成点咧？ 我谂首先讲市民大众咧，我谂我系好希望咧，大家可以喺日常出入嘅地方，无论系居住嘅地方、翻工嘅地方、去食嘢嘅地方咧，系睇到即系呢个其实系唔需要有啲什么嘅，我哋去。有咩指標？其實市民係睇到嘅。 O、okay. K， 大家即係呢樣嘢咧，我覺得係最可靠嘅。 明白。O K，咁時間差唔多，有冇同阿蘇先生傾到呢度先？多謝曬你。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入境处表示，留意到近日网上流传一啲虚假消息同图片，俄称以永久离港为由取回强积金嘅人士，会获得一个由积金局发出嘅香港政府公函信封，要求有关人士喺离境时需要按信封面印章指示，将信封交俾入境处职员。入境處嚴正指出，從未與積金局作出有關安排，有關消息毫無根據，純屬謠言。圖片所示左上角印有強積金宣傳語句的信封，為政府物流服務署為政府各部門統一印製的政府公用信封。俄羅斯外交部發言人扎哈羅娃說，俄方準備好與美方就交換被扣押人士問題進行專業對話，並且採取具體行動，希望美方不要再搞政治陰謀和進行無謂的爭吵。美國國務卿布林肯上個月曾經說，美方已經向俄方提出實質提議，爭取俄方釋放涉嫌走私毒品的美國女子籃球運動員格林納，以及在俄羅斯被判間諜罪的海軍陸戰隊前隊員衛蘭。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當時說，莫斯科準備好透過現有渠道與華盛頓討論交換囚犯問題，但是只會在總統普京與美國總統拜登同意的渠道框架之內討論有關議題。阿美尼亞首都埃里溫一個批發市場發生嚴重爆炸，引發大火。埃里溫市政府表示，事故至今造成三人死亡、60人受傷，目前仍然有27人失蹤。爆炸發生在當地星期日，埃里溫的蘇爾馬魯批發市場傳出多響爆炸聲，民眾爭相逃離。埃里溫市長說，批發市場內有地方存放煙花，是最先發生爆炸的位置，但暫時未知爆炸原因。緊急情況部表示，救援工作在夜間持續進行，現場安裝照明設備協助，現場火勢總體已經被撲滅，風力漸強形成一定的風險，但估計再發生爆炸的可能性不大。这个批发市场去年因为几十项消防安全违规行为被罚款。厄瓜多尔西南部港口城市瓜亚基尔在当地星期日凌晨发生爆炸事故，造成5人死亡、16人受伤，爆炸亦都导致8栋房屋和2架汽车损毁。

时间嚟到8:38，继续萧乐文喺千禧年代呢度啊。头先就倾到有关于寻日开始咗嘅第一阶段啦，政府打击卫生黑点计划，会跨部门处理600多个呢啲卫生黑点。以18区嚟计啦，黑点最多嘅3个区就系、是、依次序嚟讲就系大埔啦，跟住九龙城啦，又系中西区嘅，分别有130多个、80多个同埋60多个。边一啲问题系最多嘅咧？喺呢啲黑点入边，就系话环境卫生问题啦，跟住就系后巷卫生问题啦，另外有啲蚊患嘅问题咧。都是这三个种类呢都是占得比较多的。咁就政府会同时在全港大约4000个地点呢都会加强日常的清洁和移除一些大型物件等等的。你又点看 ,1872311 在一些黑点会做一些清理的工作，你自己有没有留意到刚才上述提到一些环境卫生啊后巷卫生的问题呢，观察到是怎样呢，而家日常的政府的处理又如何，有没有试过投诉刚才提到所谓一些各部门的权责问题，你自己点看 ,1872311, 阿周女士打上来的，早晨。 是早晨你好。 早晨你好，请讲。 是我是一位长者啦，咁呢就住大埔嘅。咁呢就我想讲呢大埔区呢公园仔嗰度呢摆咗好多啲三果档。咁呢就佢哋呢就好多时呢拆咗啲三果啊，就会将啲垃圾摆咗去嗰度公共嘅空间啦。咁另外呢就係佢哋嗰啲三果档呢摆啲三果嘅位置越嚟越出嚟啊。咁我哋啲长者呢会揸住一架嗰啲即係買送車啊，咁好多時咧就會好容易碰撞，因為嗰度太多人啦，咁公共空間又唔足夠我哋去行路，咁所以我希望政府可以即係留意一下啦。 有冇人執法嘅咧？有冇見過？ 我唔真，我見有人企喺度咯，但係我又唔覺得執法成功咯。 OK， 好。第二個點你講埋啦，不如你頭先話。 第二點咧就係即係大埔區廣福道嗰個垃圾站啊。咁咧隔離嗰度咧就係、是、一啲鋪頭啊。咁其中咧有啲鋪頭咧，佢哋會將好即係主要其實佢哋好多時會將自己嘅即係生產嘅工具又好，或者係插咗嘅嘢又好咧，就擺咗出去公共空間。咁咧，嗰度又系一个转弯角好窄嘅行人路，咁咧基本上咧，真系好容易撞到啦。如果有啲即系再揸埋嗰啲买送车啊嗰啲咁咧，咁跟即系我真系唔觉有人执法咯， okay. 竟然喺垃圾站隔篱咯，你明唔明啊？ 明白你嘅意思。 咁、样， 好啊。 另外咧，第三点咧，我想提提咧，好多时有啲不法嘅即係嗰啲裝修後嗰啲廢材啊， 建築廢料啦嗰啲， 係啦廢料。咁嗰啲我唔知嗰啲裝修商咧，就係佢哋整完之後咧，即係將啲大嘅垃圾袋包住佢。咁咧，然之後咧，趁月夜晚黑咧冇人見到嘅情況下咧，就即係搬去嗰啲垃圾車嘅隔離啊。 哦，但就唔係等喺垃圾站咁樣。 唔抌垃圾站， 亦都冇话即系抌喺啲环保斗啊咁样。 废材应该咧就唔系抌喺垃圾站嘅，应该咧就系佢装修完之后，应该自己嗰个判商咧就去搵一啲车走噶嘛。 环保斗嗰啲咧收咗佢， 系啦，佢哋就系摆喺嗰啲即系人哋抌啲，因为我哋住村啦，咁佢咧就系抌喺嗰啲垃圾车嘅隔篱，咁咧就黑色袋包住嘅。咁咧，有時候咧，如果有啲老鼠或者狗啊、貓嗰啲咁咧，拆開咗咧，咁啊整到成地都係廢材咯。 OK， 好啊。阿周女士講到大埔嘅各種環境衞生問題，繼續歡迎大家打嚟嘅，有陳女士打上嚟嘅，早晨。 喂， 你好，請講。 喂，係你好啊。咁咧，我呢度係上水嚟嘅。咁我就附近有個行人路咧。就有建築廢料咧廢棄咗喺度啦。我就12號嗰時投訴咗噶。咁嗰個應該係環保處覆翻我噶，即日就覆翻我就話會盡快即係正在處理噶啦。咁啊盡快通知我嘅結果啦。咁但係到今日而家仲見到喺度嗰堆建築廢料咧係佔咗。半條行人路啊，咁咧我投訴嗰時咧已經話咗咧係已經喺度係超過一個星期噶啦，咁如果而家嚟計咧，應該都有2個星期噶啦。 知唔知啲廢料係嚟自邊度嘅？ 我諗係 附近或者樓上嗰啲或者樓上又或者附近啲鋪位啊咁裝修。 嗯，總之暫時就 咁樣流落嚟嘅咯。 即係投訴咗就暫時未處理到啦、那個情況，你都係。 我就係想問一下，有冇一個指引話投訴咗之後幾耐要清理嘅咧？同埋我投訴嗰時已經講明咗係已經喺度嘅超過咗一個星期嘅啦。 嗯嗯。 但係而家仲有喺度，仲同埋真係好似啲聽眾話齋，即係有人。即系抌其他垃圾上面噶啦，已经。 O、okay, K， 好啊，即系除咗话建筑废料之外，其他人可能见到有一啲嘅垃圾喺度，又自己再抌上去啦咁。佢都提到一个情况就系、是、投诉完之后，究竟几耐要处理到咧？咁有冇类似嘅经验咧？讲下你嘅睇法。1872311，除咗话一啲嘅卫生黑点之外咧，今次亦都针对话鼠患嘅问题有一啲措施嘅，譬如话全港各区会设立19队叫夜间防治鼠患流动队啦，似乎就喺夜晚会做多啲捉老鼠啊或者防治鼠患嘅工作啦。另外都话广泛应用一只叫 T 型鼠利盒，就代替而家成日用嘅悬挂式嘅鼠利袋嘅咁。另外大家都关心一个综合鼠患指数，即系了解到一啲老鼠嘅活跃程度啊等等嘅一个嘅标准嘅，咁就会制定一个咁嘅指数啦。咁又请你一位嘉宾同我哋讲下各种各类呢一啲措施嘅成效同埋佢嘅睇法，有香港虫害控制从业员协会会长梁广元，早晨，早晨，梁广元， 主持你好， 你好啊，先讲下今次因为600多个卫生黑点啦，有啲系涉及到蚊患、鼠患嘅问题嘅，你觉得暂时呢啲行动啦，首先先揾咗一啲嘅黑点出嚟，对于处理鼠患啊、蚊患啊嗰个问题有几大帮助啊？你觉得？ 其實好大幫助嘅，你全香港咁多地方，咁一定揾啲重點滋生蚊蟲嘅地方去處理咗先。 嗯哼，你以往譬如鼠患咁先算啦，逐樣講啦。鼠患嚟講，你覺得即係仍然係有呢個問題出現啦。喺部門方面嘅工作你覺得有啲乜嘢改善或者做得唔夠咧？過往嚟講， 其實喺我哋觀察到咧，係極之有改良空間。一个监管问题，一个放老鼠嚟个问题，后巷放老鼠量比较太僵化、太流水作业、不灵活性嘅，好似类似话，可能好多传媒朋友我哋都会讲过，你搵个胶袋吊住老鼠药，又密封式，又唔笃窿，因为咗好多年啦，最近先至有部分改啊，唔代表佢全部有改。如果讲食环署，已经俾晒啲街拉。俾啲外判商話你哋一定要都嗰個唔係要罰錢，不過最近有傳媒或者我哋行家都睇到有部分地區後巷嗰啲膠袋都冇篤窿嘅，咁啊證明喺個官方嘅監管上係有不足啦。 嗯，都同大家簡單講下咧，未必個個知嘅，即係所謂篤窿同唔篤窿，對於防治鼠患方面有幾大唔同咧？ 差好远啦！第一，你摆去后巷有老鼠多地方，同你摆几多呢啲咁样密封式胶袋，通常老鼠又中意食新鲜嘅嘢，你而家隔篱左右大把嘢去食，咁你嘅胶袋嘅又唔透气，又冇味道，有啲仲有塑胶味，喺我哋嚟讲，我摄取老即系摄取食嘅机会就好低好低嘅，同埋佢包即系包住有啲系一粒粒，即系好似麦米咁样。有老鼠歪当佢食歪烂咗，啲米跌晒落地下。咧老鼠食嘢嘅惯性唔同，鸡啄下啄下，变咗佢咁，佢又唔中意食，又未必食到致死份量，系大大影响到佢嗰个杀灭效果嘅。 嗯，而家政府提出一个嘅做法叫做T 型鼠利盒，你知唔知系咩嚟噶？其实有啲乜嘢唔同？ 其实唔系咩新鲜嘢，喺我哋业界，反正我哋十几廿年。前已經有類似呢啲咧，啲角色形式背包，我哋叫中文，啲老鼠嚟，點解好似猴行咁啊？吊住一包包，點解佢哋吊住一包包？因為驚防水防潮，唔好嘥咗啲物料嘛。喺我哋業界嚟講咧，如果喺度私人市場，一早用角色形式呢啲背包，即係有個盒咁樣，就防止呢啲貓啊或者突濕咗佢，擺啲新仲有新鮮嘅老鼠熟嚟嘅入去。入去即係老鼠個慣性咧，中意喺隱藏嘅地方食嘢嘅，變咗啲老鼠捐咗入去，有啲安全感啊，咁樣容 住食到，即係一次過可以食到致死份量啦。如果隔離左右有垃圾啊，有廚餘啊，都有機會將啲食嗰啲垃圾嗰啲老鼠引咗入去啊，因為佢中意安全啊嘛，隱藏啊嘛，係好嘅。問題你話黐黐型嗰啲，我諗佢處方都研究過，啲老鼠入去嘅機會大啊。記住，重點唔係嗰個咩形狀，形狀佢有好多種嘅，由你裏邊擺乜嘢老鼠嚟，可以引到佢食，食到又死嘅。最緊要呢個重點喺呢一度㗎，佢唔係一個機器入到去又會死啊嘛。其實我哋業界不嬲都用不同類型嘅，啊我哋講唔係咩新鮮嘢咯。即係變咗好搞笑，譬如而家佢有啲後巷有擺飛博，即係呢啲嘢。佢哋有啲外判商仲揾到個膠袋個入落低落去嘅，係咪又失咗意義？而家呢度係 即係將個雞袋將個膠袋將裝住嗰啲嘅鼠嚟再放個盒入邊，係咪咁嘅意思？ 係啊，好搞笑啦！我哋用呢啲嚟飛博嘅目的，都係想重量成盒或者成堆。摆咗喺里边，新鲜啲老鼠容易食到，同埋吸引佢啊嘛。咁样佢哋咧，两个胶袋怼咗，即系摆咗喺里边，系咪好搞笑咧？仲需要叫喺度。所以即系监管上有严重不足咯。 O、okay. K， 除咗话呢一个T 型鼠嚟盒，你话重点唔系个形状，而系摆啲咩鼠嚟或者点样摆落去之外，仲有 吸引佢食。 政府都提出一个叫做夜间防治鼠患流动队，你觉得系咪夜间系咪一个重点咧？即系夜间去做系好啲咧？又 绝对系，绝对系。因为点解日头可能制造多，同埋可能好多垃圾味即系我通常好少日头除非一早去做啦。因为老鼠咧多数夜晚。之後活躍最多嘅出嚟揾嘢食啊，剩啊！如果你能夠佢，我知佢多數都以捕殺啊形式、捕捉嘅形式，即係揾下老鼠籠，揾啲新鮮嘅引嚟啊，唔係毒嚟啊，引嚟啲叉燒啊，令到佢中意食嘅嘢，咁樣擺多啲老鼠籠喺度，睇佢走入去捉到佢。問題要市民或者食環署一定要將附近嗰啲都係垃圾啊、廚餘啊清理好先，儘量減少佢喺嗰邊食嘢，咁佢先會走入去。如果周圍有嘢食，佢嗰邊可能仲新鮮啲，咁佢未必走入籠。變咗市民，而家等我做防治老鼠，市民、官方、商人，我哋業界係要配合先有一定嘅效果。如果成日政府做冇用啊，你啲人一味抌啲垃圾出嚟，一味喂老鼠。有乜意思呢？ 系、okay, 嘛、所以市民一定要配合嘅。 另外有一个制定综合鼠患指数同而家嘅鼠患指数有啲乜嘢唔同咧？你觉得要喺建议上有啲咩睇法呢、這个？ 其实咧，以前咁样揾番薯系唔得足嘅，即系攞嚟内部参考，但系唔能够代表鼠患指数系包括几样嘢一齐去计数嘅。即係簡單嚟講，譬如室內或者室外有少少唔同嘅，通常除咗話咬嘅番薯啊，有啲仲有啲地方似我哋內地啊，仲揾老鼠膠啊，或者室內有抌啲粉喺度啊，睇佢踩嘅，好各色其色去綜合一個指數出嚟嘅，唔係單一一個番薯佢或歪或者食就當一個指數嘅，因為佢雖然等於佢做番薯，而一隻老鼠嗰、那個多老鼠，不過佢唔到個番薯去歪，去咗啲喉管啲木啊，啲水喉管歪，即係歪，咁你唔通嗰啲人唔係咩？所以係綜合幾方面去判斷分析一個指數出嚟嘅，唔係單一去計嘅。如果佢咁樣改良係好事嚟嘅。 好啊，唔該曬梁廣賢同你傾到呢度。梁廣賢係香港蟲害控制從業員協會會長，你自己又點睇？譬如控制鼠患或者喺即係打擊呢一啲老鼠出沒嘅黑點啦，而家政府嘅工作做成點咧？提出到呢一啲新嘅情況，譬如夜間防治鼠患流動隊啊，一啲嘅鼠嚟盒啊等等，你又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又請到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立法會議員鄭永順，早晨。 早晨啊，萧乐文，早晨咁多位。 早晨，郑永信，点睇呢一个第一个阶段啊？呢三个月嘅政府打击卫生黑点个计划咧，嗰600多个点啦，同埋整体成个计划，你自己点睇？ 首先我哋咧当然系欢迎咧政府做呢个打击卫生黑点嘅计划啦。咁咧我哋当然亦都同意佢哋即系喺分开唔同嘅阶段系去做啦。特别系首阶段咧就先处理咗啲卫生黑点之后先，跟住再做啲嘅使用。 不過我諗大家市民最關心嘅咧就係呢個呢啲計劃咧係咪可以繼續持續落去一路做一路做，同埋咧係透過呢個計劃咧係可以改善到即係整體嘅情況咯。因為其實我哋自己民建聯咧早前都即係做過啲嘅衞生黑點調查啦，即係都有最後揾到差唔多百幾個啦。咁其實發覺好多啲衞生黑點咧都持續咗好耐嘅，即係一個好長嘅時間，即係可能兩三年都仲喺度，即係可能咧執嚟執去，跟住又係喺翻度，執嚟執去又喺翻度。我哋有時覺得咧，即係嗱，我哋唔否定咧食環署咧，其實都好勤力嘅，即係你見到前線嘅清潔工咧係成日都好努力，好努力。佢執好努力去執，但係咧有兩個大嘅問題咧，都係未處理到嘅。一咧就係咧好多時候咧，發覺啲部門咧成日都唔清楚嘅，啊，即係譬如後巷呢啲垃圾究竟係屬於邊個部門咧？食環署啊、地政署啊、路政署啊，成日都拗嚟拗去嘅。另外咧就係始終咧成日都用啲舊嘅方法咧去處理，所以大家頭先我聽到好多聽眾講，譬如鼠患嘅問題啊，即係咧其實啲老鼠咧同佢成日都同佢鬥智鬥力嘅，但係你用嗰啲舊嘅方法咧，已經咧佢已經唔上當啦，咁係咪都要新嘅處理咧咁樣？咁所以其實我哋覺得整體咧都要諗一諗，即係一個整盤嘅計劃係可以持續咁樣有效咁樣去運作咯。 嗯，頭先同阿副司長卓永興傾嗰陣咧，佢就話啊，其實個行動咧都好強調啊，唔係三個月嘅，可能做到出年、後年，可能以年計嘅喎，成個行動。你自己點睇咧？同埋點評估呢三個月嘅成效咧？佢就暫時話未有 KPI 噶嘛，未有一個關鍵績效指標咁要再定咁樣嘅。咁樣點可以有一個嘅客觀嘅標準睇到成個成效咧？ 嗯，當然咧，即係如果個計劃咧係可以一路持續落去做長啲，當然係好啦。咁但係咧，我自己都好希望透過呢個計劃咧，政府咧係可以咧解決一啲深層次嘅一啲嘅問題啊。即係特別係成日副司長都講啊，老大難嘅問題。咩叫老大難嘅問題咧？就是、其中一樣啦。頭先話啊，啲政府部門咧有時都係即係責任唔清楚嘅。啊，會唔會都靠今次咧，真係可以建立一啲嘅標準運作模式咧？即係所謂跟到底啊，即係難為呢個部門你係。要負責任嘅，咁你就跟到去尾啦，就唔好成日都話，過咗半條街或者過多兩村咧，就唔係我噶啦，咁樣呢個係一個問題咯。第二咧就係即係鼠患咧，我諗大家都好關心嘅。我諗今次都希望透過咧即係啲新嘅科技啦，或者即係佢哋試下夜晚去捉啊等等咧，睇會唔會做成效好啲。咁都其實呢啲都係有可以有 KPI 有指數嘅，咁咪三個月四個月我哋再睇咯。第三咧就係我覺得咧個執法咧都要諗一諗嘅。其實今次咧過去其中一個原因咧就好多時候咧有啲比較唔乖嘅，譬如我成日都講店鋪擴張，睇到有啲講生果鋪咧擺完又擺，擺完又擺，成日咧都可能要食環署咧又係睇住佢，但係又做唔到啲乜嘢。會唔會其實喺嗰個執法嗰個情況唔理想嘅，或者咧嗰個罰則係唔夠重咧，令到有啲人咧即係佢係覺得啊根本就當交租嘅啊，或者當係擺俾租擺度啦咁樣。咁呢個我亦都覺得要處理咯。最後我希望都處理埋咧三毛大廈嘅問題，因為其實咧，即係其實三毛大廈或者啲舊嘅大廈，其中都是一個衞生嘅隱患嚟嘅。即係其實以前一路都做唔到，希望今次咧都可以做到啦，包括啊滲水啊等等嘅問題都可以處理得到。 嗯，頭先提到話即係因為環境衞生都涉及到好多部門啦，出現一啲權責不清嘅情況。咁而家就話工作組咧會釐清所謂領頭部門係邊個？呢個係咪真係所謂老大難係咁困難嘅咧？要揾清楚究竟邊個部門係負責邊一樣嘢，係咪咁容易處理到咧？又 係，我做咗咁多年社區咧，即係都係有個情況係咁樣嘅，其實都係會覺得嗰個部門咧，就係話，呢個位唔係我嘅喎，呢條坑渠唔係我嘅喎，或者呢個專又唔係我嘅喎，咁樣，咁大家就有少少卸咗啦。但係其實佢哋又唔係完全想卸，即係可能佢哋真係有個責任喺度。但係其實今次透過今次係咪都可以有一個領頭嘅係去做咧？咁樣咁而當中咧，其實嗱，當以前咧好多時候咧都係食環署係去執法嘅，或者食環署去做嘅。咁我唔反對食環署繼續去做，但係有啲部門咧，譬如路政、地政，其實佢哋應該個參與度要高啲。譬如講緊後巷嘅霸佔，其實根本就係佢係霸佔咗地政嘅啲位嚟嘅。點解地政係可以唔做嘢嘅咧？咁呢啲其實係咪都應該要今次都責成呢啲部門咧？其實佢哋都要參與個成分係要比較多啲去參與落去一齊搞好個事用啦。 頭先亦都提到罰則嘅問題啦。副司長亦都講話，譬如亂拋垃圾維持咗好一段時間啦，都係1500蚊嘅罰款，係咪有需要一啲檢視嘅空間咧？等等咁，你自己係咪都覺得有需要提升啦？同埋除咗話亂拋垃圾之外，其實講到環境衞生問題，都可能涉及到其他嘅法例噶嘛？有冇其他都要一啲修訂啊或者改善嘅地方咧？喺法例上面？ 我自己覺得咧，首階段咧，我希望政府咧真係可以趁今次嘅機會咧，加強宣傳先嘅，先教育或者同大家市民講啦，真係嘅香港嘅地方，香港嘅市容咧係大家都有份嘅，大家一齊去做咁樣。咁我覺得呢個大家市民都應該會要有一個心理準備，一齊去做好呢件事啦。咁但係我亦都唔否定，我哋都講嘅，即係如果有啲地方係需要修例去處理咧，我哋係可以向呢個方向走嘅。當然我自己覺得咧，係應該係多少少累進嘅方法嘅。其實咧有好多情況咧係屢勸不改嘅。即係有啲人咧，佢成日都係頭先講緊建築物廢料咁樣。其實佢擺到明咧，就係可能做完劏房之後，就將啲垃圾建 啫嘛，快啲劈喺度啦。咁點解我哋可以容讓佢咁樣做咧？咁呢啲嘅罰則咧，我係唔反對咧，係加重嘅。 嗯，我見立法會過往，譬如都提過話啊，譬如一啲屢犯即係犯過多次一次嘅人士咧，嗰啲罰則咧係會更加高嘅。咁不過政府當時嘅講法就話啊，如果係設兩級制嘅一啲定額罰款制度咧，係會引致嚴重嘅行政同埋執行問題嘅。首先你同唔同意？可能都要因為嗰個人屢犯不改咁就係罰得重啲啦。同埋係咪真係有所謂嘅嚴重嘅行政同埋執行問題咧？易唔易解決咧？又？ 我頭先都有提到啦，我覺得屢犯不改咧係應該要咧係嗰個罰則係要加重嘅，特別係即係頭先講緊即係特別老大難嘅問題嚇，店鋪擴張啊、建築物廢料啊咁樣。咁第二咧就係即係我覺得即係嗰個執法嗰個力度咧，亦都其實都係要加強。其實有時候見到咧，其實個執法咧嗰個力度係唔夠啦，以至到咧即係其實好多時候咧，即係有法不依。其實咧而家亦都講緊咧，其實我哋嘅法例咧唔係淨係得食環署嗰個1500蚊嘅。其實我哋後來睇翻咧，其實一路其實有好多唔同嘅法例都係可以處理。頭先講緊路政署、地政署，其實佢都有啲相關霸佔路面嘅法例，但係佢向來唔用。咁我哋希望今次佢都係揾埋呢啲嘅，即係啲嘅可以使用到嘅法例咧，係去處理埋咯。 所謂執法力度加重係純粹係可能即係告得密啲咁，定係即係佢都係仍然係要勸咗佢唔肯改先至係告咧。所謂執法力度係即係點樣咧？ 所以睇我都有即係開始都有講，我自己認為咧，先我哋希望呢三個月半年咧，大家一齊心合力咧去做好衞生先，即係大家都有個心理準備，大家一齊去做。特別咧有啲商户咧嚇，即係都希望佢哋咧，即係譬如啲店鋪擴張咧，真係其實好危險嘅。我哋見到佢咧霸佔咗成條路面咧，其實對於個市民係好唔公平嘅。我見到好多交通意外都因為咁嘅原因而起嘅。咁呢啲都希望大家一齊去做咯。咁但係經過咗勸喻啦，經過一段長時間嘅勸喻，政府都參與咁多啦，咁係咪都應該要係加重個力度咧？咁我覺得呢個方向我哋係認同嘅啦。 OK， 好啊，唔該曬鄭永信，同你傾到呢度先。鄭永信咧係立法會議員嚟嘅，你自己又點睇而家啲環境黑點？咁而家政府就話針對600多個衛生同埋街道管理嘅黑點啦，去做一啲嘅重點清理嘅工作啦。另外亦都有話加強防治鼠患。頭先都傾到，譬如喺夜間有一個防治鼠患流動隊等等，亦都有啲嘅鼠嚟盒就係代替而家用緊嗰啲鼠嚟袋咧。點睇1872311？ 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日間酷熱，隨後一兩日驟雨增多，風勢較大。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主持节目的是汪明熙和任顺熙。 先看文汇报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七一庆回归大会发表重要讲话时提出四点希望。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文汇报专访时说，习近平的重要讲话是他落实提高治理水平的根本指引。新一届特区政府上任个几月，各界对政府开局表现反应正面，但要达到并维持最佳表现，政府施政要如履薄冰。李家超希望政府培养忧患意识，并透露在政府处理大事时引入了红队概念，请经验丰富、立场客观的人士检视、评估、批评方案，力争在措施推行前堵塞漏洞。他形容这个方法有如沙盘推演。他又认为政府每个部门在每个环节的工作都可以考虑使用有关概念，是固定设立红队成员，定是因应事件变换成员，可以交由主管决定，最重要是要形成有关文化。文汇报报道。 东方日报的报道，3+4新检疫安排下，旅客入境量上升，加上本地感染个案连日突破4000宗，现时本港7个社区隔离设施当中，只有竹篙湾仍在营运。保安局副局长卓孝业接受东方日报专访的时候表示，启德隔离设施已经在暖身的状态，可以在48小时之内启动并接收首批的营友。卓孝业表示，以上星期五计算，竹篙湾约有5300人入住，入住率近70%。他估计如果入住人数连续正增长至每日100人以上，以及本地感染个案有上升的趋势，启德隔离设施就要启用。东 方日报》的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本港寻日新增4979宗确诊个案，输入个案占215宗，其中近两成在完成三日酒店检疫后才确诊。前日公布确诊的五岁女童仍然在深切治疗部留医，她11岁的家姐寻日亦都确诊，但是情况稳定，最新怀疑感染 Omicron 变种病毒新亚型 BA.4 或 BA.5 个案比例已经上升到 23.1%。 政府专家顾问、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传染病科主任及临床教授孔凡毅预计，大约需时一个月， Omicron BA.4 或 BA.5 病毒株就会在香港成为主流。经济日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大角咀前日揭发怀疑杀婴案，一名三个月大的男婴送院之后不治，警方发现他的身上伤痕累累，怀疑曾经被人虐待所致，其后拘捕一对寄养的夫妇。警方昨晚落案暂控这对夫妇一项谋杀罪，案件今日上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星岛日报报道。 明报报道，卫生署在全港11间诊所向市民提供牙科街症服务。据香港牙医管理委员会资料，现时本港有2700多名牙医，以人口计，即是每1万人口大约有 3.7 名牙医，比例只是稍高于伊拉克。而卫生署的牙医离职人数越来越多，即是空缺率由2019-20 年的 2.8% 增加到现时的 15.7%。 医务卫生局说，会在基层医疗健康蓝图的框架下，检视将牙科服务作为基层医疗服务的一部分，并积极考虑研究引入合资格非本地培训牙医的途径。明报报道。 信报的报道，接载保钓人士宣示钓鱼岛主权的船只启丰二号早前沉没，保钓行动委员会主席陈玉南透露，启丰二号因为日久失修，船身入水，今日会召开记者会交代详情。港府在2009年以安全为理由颁布禁制令，阻止启丰二号离境。陈玉南表示，正因为当局拒绝船只出海，一直停泊在海上日晒雨淋，最终沤烂了。信报的报道。 在社评方面，文汇报社评说，要减少杜绝市民乱抌垃圾，首先要加重处罚力度，立法提高罚则是减少乱抌垃圾的重要一环。食环署等执法部门要在街市周边、食肆后巷等卫生黑点加强巡查执法，引导市民建立重视公共卫生的良好习惯。政府更加需要提供处置垃圾的支援和便利，积极推动垃圾分流回收。文汇报社评。 信報的社評說，清潔運動對於香港人來說一定不會陌生，回歸之後每一任特首都有類似的動作，事實卻是有目共睹，公廁髒亂如昔，鼠患有增無減，香港整體的清潔衛生質素不敢恭維，缺乏清晰的分工必然導致事不關己，高高掛起，唯有確定部門和部門之間無可推卸的專屬責任，才可以在制度上徹底解決問題。信報的社評。 大公報社評說，行政長官李家超首份施政報告將會10月出爐，預料房屋土地政策會是重中之重。本港的郊野公園佔地440多平方公里，佔總土地面積四成，郊野公園當然需要保育好，但是一些公園的邊陲地生態價值低，不應該被視作一些都不動得的禁區。大公報社評。 《東方日報》的政論說，房屋問題是老生常談，輪候公屋時間一再加長，基層甚至是中產都要為樓奔馳，新班子上任個多月時間尚短，但是至少要讓市民看見新政府是有計劃、有政策去改善房屋問題。《東方日報》的政論。 這節報章及社評摘要時間夠。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龙翔到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有交通意外，影响到清水湾道落返龙翔道挤塞。咁而家新清水湾道个龙尾呢排到顺利村，旧清水湾道个车龙去到飞鹅山道。重复多次呢，就係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有交通意外，主要影响到呢就係清水湾道去返龙翔道挤塞。新清水湾道个车龙呢排到顺利村， 旧清水湾道落翻去龙翔道嘅龙尾仔飞鹅山道对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多，龙尾瑞丰花园；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车龙过咗电话机留少少。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喺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排到沙田污水处理厂。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 跨平台体育节目，港台体坛123。 今个星期有范莎莎同体适能教练陈天杰 Dave 一至五提住你，每日喐一喐，条腰唔会曲，齐齐全民3.3。 主持梁礼勤、叶蕴仪，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4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直播。 视像版会在同日下昼4点半到6点，港台电视31播出。 仲可以上港台网页重温呀！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啦。 2022年8月15日，政府展开为期3个月打击卫生黑点计划。 3个月大男婴死亡，一对男女被控谋杀，今日提堂。 新增4979宗确诊，医管局情报多3人离世。 埃及开罗教堂大火，至少41人死亡，包括多名儿童。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第一阶段的政府打击卫生黑点计划咧，就是由寻日14号开始，一路去到10月啦，为期3个月嘅呢个第一阶段。头先提到话重点清理600几嗰啲卫生同埋街道管理黑点啦，另外仲有计划嘅重点就系加强防治鼠患啦，仲有譬如一啲发泡胶箱堆积嘅问题都有关注到，就话咧渔护署同埋食环署咧会加强清理分别喺批发市场啊、公众街市等等一啲弃置嘅发泡胶箱啦，或继续提升本地回收发泡胶嘅能力。咁啊，过往都提到头先一啲部门系可能话啊，即系分工唔清嘅情况啦，喺处理一啲卫生或者环境方面嘅问题嘅。咁啊，政务司副司长你都提到话，会透过今次行动咧去厘清领头部门，希望可以建立一个标准嘅运作模式，再交俾啲部门咧系持续执行嘅。继续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118723111，讲下你哋点睇呢一个嘅打击卫生黑点计划嘅。咁电话旁边有张先生嘅，早晨。 系早晨，早晨， 早晨，你好，请讲。 系啊，咁样我想咧，想投诉就话咧，其实政府唔知道会唔会撇翻自己部门啊？因为喺上水扶兴街咧个垃圾站咧，佢经常系 overflow 咧，啲垃圾咧劈咗喺垃圾站嘅外边嘅走空地嗰度，咁变咗咧佢臭气熏天嘅。如果特别夏天咧，臭到犀利。仲有咧，佢朝头早咧，佢根本垃圾就劈晒喺外边咧，等嗰啲垃圾收集车去收集。变咗咧，佢垃圾仲系冇，唔系喺个桶入边嘅，系喺外边嘅。另外咧，佢哋本身仲有好多垃圾箱啊，好多嗰啲工具咧，全部放晒喺外边，霸占住啲马路嘅，霸占住后巷嗰啲走廊嘅。 即系佢散收收冇袋装住噶，完全系。 唔系，咁有袋装住，即系垃圾袋装住。Okay. 但系问题一样嘢就系咧，有啲系冇噶嘛，唔系，即系有啲垃圾系，同埋佢变咗嗰度咧个曱甴啊、鼠、老鼠咧。附近都有食肆咧，嗰都好嚴重嘅。 嗯，但佢一擺好耐㗎，通常會。 日日清，日日有。 OK OK， 即係變咗佢係唔係？即係我意思，佢垃圾咧就唔係擺好耐，但係咧佢垃圾咧係長期有垃圾放喺度。 明白。OK。 如果你附近啲居民咧係絕對夏天係聞到臭味嘅。 嗯。OK， 好啊，唔該曬張生。仲有陳女士打上嚟嘅，早晨。 早晨，節目主持人。 你好，請講。 我想表達一下啫，就嗱呢啲垃圾問題真係長期困擾市民嘅。 嗯。 咁尤其是而家呢幾年咧，各區都咁多菜檔，就衛生環境就好差啦。咁、我好多時都係出去深水埗北河街嗰附近買餸嘅。咁咧就嗰度仲離譜，嗰啲菜檔擺滿街咧，嗰啲食環人員咧，佢樓上就已經係辦事處噶啦，企喺度袖手旁觀，翹住隻手。我哋經過啊，哇！咁多垃圾啊，成佢得個望字。 即係佢係咪有溝通㗎？其實佢即係可能望之前，其實有叫佢啲檔販係縮翻啲即係啲攬唔好擺咁出啦咁。 佢一樣係擺曬出嚟。咁尤其是咧，即係你個罰則，淨係佢好似佢嗰啲菜檔話齋，我咪當交租咯，你罰。你應該你停佢牌，如果即係不斷係咁嘅，你咪停佢七日又好，咩都好咯。咁你知有個罰則。加上咧，我想表達一下呢位副司長咧，佢之前真係諷刺喎，佢係食環署署長嚟嘅喎。咁啊，當時直至而家搞到個香港有幾乾淨咧？我想請問，而家嚟雷聲大，希望唔好雨點少就好啦。 OK， 就係整體呢個菜檔擺出嘅情況，你係咪都覺得對個衞生環境有影響啊？ 衞生環境直情惡劣添啦，又即係深而家各區都係啊，唔好講淨係。針對深水埗添啦，真係啲橫行啊，嗰啲食肆啊，嗰啲殘渣啊，全部有啲食肆喺後巷洗碗嘅，多數咁咧就倒到周圍係啲老鼠、蛇、蟲、鼠蟻。你而家香港有疫症啦，咁你個衞生環境咁差，點會好啊 ？OK， 好啊，都係後巷嘅問題，同埋一啲街市檔反擺檔嗰個情況。陳女士嘅睇法嚟嘅呢個，仲有曾女士打上嚟，早晨。 早晨啊， 你好，请讲。 系你好啊，其实咧，我系想讲一讲咧，有一个摊咧，其实嗰个系唔系康文署嗰啲海滩嚟嘅。咁、我平时咧，其实年年都会去嘅。咁但系咧，就最近呢一年咧，就啱啱今年啦，就发觉咧，佢前面有啲屋咧就起紧楼啦。咁咁啱咧，佢前面咧就好多嗰啲沙包啦，又有嗰啲嗰啲钢筋啊。系啦，即系但系嗰个摊本身咧叫做毛达湾，咁但系嗰个摊咧本身系好细嘅啫。咁 喺边噶？唔系好认识添。 喺南丫岛。 O K， 哦， 喺南丫岛嘅，但系即系佢系唔系康文署嘅摊嚟嘅。咁所以其实咧，应该就系啲居民啊自己点样，即系真系要自发咯。咁我其实咧今年去嘅时候咧，就发现咗有呢啲咁大嘅建築材料喺個攤上面啦，咁我就打咗即係用咗123個 version 2咧，就 send 咗個 request 嘅。咁其實個 V2 嗰、那個123咧，其實係快咗幅嘅。咁但係咧，到我今個星期又去，其實都係冇改善啦。咁我唔知道，即係好似頭先嗰個聽眾都講啦，究竟打咗投訴之後，其實一般幾耐會處理咧？同埋 有冇覆你啊？咁佢 其實。就喺123嗰個話會跟進咯，即係通知食環署。咁我又唔知道食環署冇人打過俾我啊。 Okay. 即係都過幾兩個星期㗎啦，其實咁即係都有啲好奇，其實都究竟投訴完之後，究竟點樣跟進，同埋有冇跟進過，就真係唔知咯。 成個投訴處理嘅程序或者要幾耐先至回覆翻啲投訴人咧？咁曾女士嘅睇法，咗陳生，早晨。 喂，早晨。 你好，陳生，請講。 咁嘅我就想讲讲呢个长沙环富食品批发市场嗰啲八宝胶箱囤积嘅问题。 咁因为呢嗰度呢 嗰度呢係简单叫做菜篮或者鱼篮嘅批发市场啦。咁嗰度呢其实呢成个场呢都好多八宝胶箱就摆咗里面嘅。咁嗰啲基本上係垃圾嚟嘅，即係唔係一個好完整好靚嘅膠箱嚟嘅，即係個百寶膠箱嚟嘅。咁嗰啲百寶膠箱咧係周圍擺嘅，擺到係冇人理嘅。咁嗰、那個頭先話嗰個批發市場咧，其實個範圍應該係漁護署嘅。咁但係咧以我所知咧，漁護署咧其實每日咧係得嗰幾個人去執嘅啫，根本上係清理唔到嘅。咁即係更加咁樣變咗 即係累積咗太多垃圾啊，變咗個食環境衞生好問好好緊要咯。即係頭先我講話嗰個係食品批發市場，咁嗰啲食物啊嗰啲嘢係喺嗰度嚟咗，跟住先去出去賣俾市民嘅。咁你嗰度都做唔好啲環境衞生嘅，咁變咗係咪對市民係有啲唔保障咧？係咪先？ 個情況維持咗幾耐 啊？嗰度維持咁都有成大半年到嘅啦，已經係。 有冇話見到嗰啲膠箱係即係重用定係真係一路擺喺度冇喐過嘅？ 冇喐過嘅，基本上係如果有啲我所知有啲靚嘅或者良好嘅膠箱咧，嗰啲冷飯咧、嗰啲菜飯或者魚飯咧，會自己收翻嚟用嘅。咁但係嗰啲箱係都爛曬啊、穿曬啊，根本上係咁樣嘅。 你就咁望落去嗰度有幾多個？大概？ 我同你講，嗰度一個範圍好大嘅，基本好多係座山咁滯嘅，幾座山唔係座山。 OK， 好，唔該曬。 嗰度咧，因為頭先我講話，因為嗰啲魚啊菜有水噶嘛，咁你根本好污染，明唔明啊？ 明白明白 ，OK， 好啊，同阿陳生傾到呢度先，關注到食品市場入邊一啲發泡膠囤積嘅情況，跟住歡迎大家打嚟18723，頭先講到話發泡膠箱咧，呢一啲堆積問題都係今次嘅計劃嘅重點之一嚟嘅。仲有一個嘅計劃重點就係屋邨清潔大行動啦，包括就係話房署會額外增加一啲清理公屋雜物嘅次數啦，喺邨內嘅垃圾站啦、雜物站啦，會安裝閉路電視監察系統，防非法棄置垃圾等等嗰啲咁嘅措施嘅。請你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公屋聯會主席、荃灣區議員文宇明，早晨。 好，你好，你好，系。 早晨，文宇明，不如先同大家讲下。 早晨，早晨， 早晨。喺屋邨嚟讲，或公屋嚟讲咧，即系通常最大嘅卫生问题或者最关注嘅卫生问题系边一类咧？今次政府提出600多个卫生黑点嘅名单，又有冇漏到某一啲嘅点或者问题咧？ 嗱，我谂整体嚟讲，呢次大行动应该希望佢持续啦。咁啊，副市长都讲咗会持续呢、這个好消息。但系会执到我哋公屋咧，其实一个咧就系由房署自己独立承担咧系。會比較吃力嘅，咁因為我哋嘅外判制度底下咧，無論係保安同清潔公司咧，都係外判嘅啦。咁佢有陣時喺執法，根本就冇辦法執法，你只能夠叫佢做。咁你正如阿副司長講嘅，希望我哋啲市民唔好我一路執喺度抌啦，咪永遠解決唔到嘅。如果阿蕭生你頭先講嗰個問題咧，我諗除咗個堆積垃圾之外咧，又有啲。我哋有啲臨時收集站咧，好多一啲垃圾啊，即係嗰啲可能係家私啊、裝修咁撇咗落去咧，咁樣都係要及時清理咧。但係其實之前有一段時間咧，除咗係我哋居民放落去之外咧，唔知係咪有第啲地方運落嚟放喺度咧？嗰、那個如果有攝錄咧，最好嘅，即係點講咧，就知道邊啲人放一啲雜物落，即係甚至乎係非法。建築物廢物啦，咁播落嚟啦，我諗有個攝錄係最好嘅，當然會有一個爭議啊，但係我希望有個攝錄，即係加強咗喺呢啲地方咧。另外嗰個鼠患咧，我諗普遍都存在多嘅，尤其是有街市附近嘅地方咧，啲鼠患就好厲害。咁鼠患嗰個咧，其實之前咧，我哋房署嘅同事同食環署都有配合嘅，點樣去滅鼠啊？點樣去滅鼠啊？點樣去令到啲鼠老能夠？發現啲小路去制止啲老鼠，點樣去減少活動空間啊？啲食物唔好流放等。我諗呢個合作係要加強咯。咁但係關鍵一個咧，就因為佢個外，就算你加強人手都好啦，你個職權分開咗之後，佢根本譬如話有啲人去餵飼雀仔或者流浪貓、流浪狗，你根本只能夠勸喻佢，跟住佢行開去，跟住係點樣咧？咁其實係。對於嗰個執法上面，我諗對我哋房署嘅同事或者係外判嘅人員咧，都係會有一個比較大嘅困難。 頭先你提到呢個可能係人手嘅問題啦，即係你覺得係咪要加強多啲人手喺有呢啲黑點，譬如有啲係餵鴨或者餵野貓嗰啲嘅地點都要加強執法啊？定係你自己有其他建議？ 我諗係要加強執法，但係加強執法嗰個咧，我哋一般嘅都係保安啫，或者係一啲。主要保安啦，都係勸喻嘅啫嘛。其實而家我哋都保安都會勸喻一啲嘈吵啊，或者喺度喺嗰啲樓梯食煙啊、食飯盒啊呢啲又都係佢只有個勸喻咯，勸喻咁佢唔聽你都冇負啊。有佢我個你都冇負。我覺得呢個困難喺度，除咗人手加多之外，佢嘅權力唔夠，冇權力㗎，只能夠勸喻。咪最後梗係通知警察啦，咁嚟到好多 都可能都撩散咗去啦。嗰个碟咧，其实都系一个问题啦。系， 嗯，头先啱啱讲到呢个公屋嘅屋邨清洁大行动，譬如包括房署会增加啲清理公屋杂物嘅次数，整体嚟讲都系呢个涉及到今次嘅政府打击卫生黑点计划嘅。讲下你嘅睇法，1872311，继续同阿文裕明倾啊。头先提到话一啲弃置杂物嘅情况，你见到个问题系出喺边度咧？你头先亦都提到话装啲闭路电视，装闭路电视系咪真系帮到咧？因为你影到都未必清楚系边个人啦，系咪又可以执到法啦？呢个系一啲后续嘅问题嚟噶嘛？系咪可以打击到咧？ 而家咧就咁样嘅，屋邨里边咧，如果你有一啲大型家有啲屋邨咧，佢大型家私要搬出去咧，就要通知保安登记咗你，系抌咗张梳化，抌咗张床垫或者个衣柜，咁样其实就已经系 OK 嘅。但系问题就系，如果装咗摄录器有一个咩嘅好处咧，其实我哋未必系影人，而系一个角度上边影个车牌啊。因为我哋怀疑咧，有一啲人会即系唔系我哋村嘅人咧，将一啲嘢放咗落嚟，咁所以堆积得比较多。呢、這个咧就有一定嘅阻吓作用咧。咁其实环保署其实都有喺黑点度装有啲摄录机嘅。咁喺我哋公屋区里边有冇一啲嘅临时即系垃圾收集站都有呢个设施咧？咁我谂就值得考虑咧。咁至于嗰个系人手增加，我谂系必要啦，起码都要劝喻多啲啦，因为其实就有啲黑点，特别系有啲黑点咧，其实即系差唔多成日都喂住一啲雀仔啊，甚至乎系流浪猫、流浪狗啊，呢啲黑点、如果受到举报，我谂要加强巡视系需要嘅。不过头先我担心嗰个就系佢哋嘅执法能力唔够咧，得个劝字啦，就系呢个啫。 OK， 鼠患方面，今次房署就话提到已经参照食环嘅防鼠设计指引啦，喺屋邨加装一啲嘅防鼠装置，例如喺楼宇外墙啦，或者喉管位置啦，安装一啲鼠挡等等。咁啊，鼠患比较严重嘅地点咧，会增加一啲毒鼠利啊、捕鼠器啊等等嘅。你头先话街市嚟讲，一般就鼠患严重啲啦，但系譬如喺公屋嘅楼方面，又点处理？或者剛才的措施夠不夠呢？ 其實我自己的經驗呢，如果老鼠上了樓呢就很煩的，首先就要防範於未然，裝個喉擋跟鼠擋在喉管上面重要呢。其實一個如果上了去呢，你要即是要及時清理它都可能要說多居民自己本身要合作啦，我們要將咗職員派去逐步咧，我諗都係需要嘅。但係其中一個咧，我自己嘅經驗提醒啲街坊咧，就唔好將啲食物啦擺喺騎樓啊，即係應該擺落雪櫃或者櫃裏食物櫃裏邊，唔好通解放啦，將啲臘肉啊、蔬果啊就擺喺騎樓咧。引都出上嚟嘅，引咗上嚟，你趕佢咧就好鬼難嘅，就咁咯。 但頭先我提到嗰個情況咧，即係裝一啲鼠擋喺啲喉管位置啊，或者樓宇外牆啊，而家多唔多嘅咧？首先，同埋你覺得有冇用？ 嗱，其實我係覺得有用嘅，因為其實我哋都同房署、同食環署嘅同事咧，即係少碰頭交流啊，交流啊，同埋去視察咧，都提咗啲意見。咁就事實上，我自己經歷嘅咧，安咗鼠擋之後咧，對嗰個老鼠上樓嗰個情況咧，係有所幫助。這個經驗值得推廣嘅。係， 好啊，唔該曬文宇明，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Okay. 文宇明係公屋聯會主席，亦都係荃灣區議員。頭先提到政府打擊衛生黑點計劃啦，首階段嚟講就去到10月嘅，為期3個月。除咗提到話防治鼠患啊、啲發泡膠堆積嘅問題，同埋啱啱提到嘅公屋屋邨清潔大行動等等咧，仲有就話處理一啲嘅危險同埋棄置招牌嘅。嗱，屋宇署咧就話預計今年咧拆除或者收葺咧唔少過1700個危險或者棄置嘅招牌啦，亦都會引入啊人工智能破損招牌診斷系統去識別一啲問題嘅招牌嘅咁，另外就之后就会有第二阶段嘅啦，咁就系一啲改善市容嘅工作。整体咧，实两个阶段嘅呢一个工作，你自己点睇？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寻日展开为期3个月打击600多个卫生黑点嘅计划。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话：行动一定会持续3个月，只系给予市民见到政府有目标、有阶段性嘅改善。

有市民幫忙更加會好啲咯。 嗯， 同埋我都同意正個女士咁講。蔡永興以前做食環署署長嘅。 嗯， 佢而家你咪自己打自己嘴巴咧。 嗯， 啱嘛？ 不過李生咧，你做退休食環，你嗰陣係咪都要票控某啲譬如阻街等等？個困難喺邊度咧？通常 困難就係話第一樣嘢，好似正話我個女士咁，我就我糾正少啦。你見啲職員企喺街度。佢唔係唔做嘢，即係富人企喺街度，已經係表現嘅執法嘅工作啊！你試下喺佢之前面拖垃圾啊，抌垃圾或者拖口水啊，都告你噶。佢企喺度，同埋嗰啲店鋪，因為佢見到嗰啲灰衫咧係小販管理，你首先執行小販法例先，鋪頭呢係次要嘅問題。啱嘛？佢唔係唔做嘢，有時有啲人踢咧，即係就算你做警察啊，見警察企喺街度，阿 Sir 你唔做嘢，咁市場其實警察著制服喺街度，已經係。已經表現是執法的、 okay. 的權力的嘛、嗯、 有沒有那些所謂人手不夠的情況、就是、有些市民這樣提，但我都想問一下你們那陣 我告訴你、主人絕對人手不夠、第一食環署在98年至08年是未請過人的、自從98年至08年是08年之後開始去請人、因為當年、梁錦松、這個什麼削減公務員由18萬削16萬、有斷層，如果而家有咗好多青年人，未必想入啲行，啲人就话讲得出去，十居其实都一出埋做咧，一唔系嗌交就嘈啊！你睇下，见唔少电视嘅报道啲，系咪先 ？OK， 系嘛？有佢执法上嘅困难。 明白，好啊。 同埋一样嘢，我都想讲句说话啦，即系我体验埋翻，我答翻咧，我希望阿处长咧，唔好话嘢做唔足，扮嘢扮到足。有事就斗师叔，粮就出到捉过你咯。 OK， 好，唔该晒李生，同你倾到呢度。佢就系退休嘅食环署职员嚟嘅。继续听大家嘅电话，有谭女士打上嚟，早晨。 系早晨啊，多谢啊节目主持人啊。 你好，请讲。 我系关注咧私人嘅物业嗰度嘅，系由法团管理。咁喺我哋黄大仙嘅龙盘苑 A 座 F 座法团咧，佢有一个垃圾站系放家私杂物。但是往往呢有其他工業廢料不是居民住在那裡的，那放在那裡，還有一些食物，譬如那些食物的渣滓啊之類的。而呢一、這個是法團呢管轄的地方，它是大廈公契執行人，但是那個位置呢就是一個緊急通道。咁我哋居民都投訴咗好多次俾有關當局、民政啊，咁就話哦呢、這個法團佢管嘅，房署又唔理，跟住咧就去食環咧就話哦呢、這個係私人物業嚟嘅，我哋管唔掂嘅，跟住去到呢、這、一個ICU， 咁佢話呢個係一個不是一個固定嘅物，即係structure 結構，係一啲垃圾。咁但係嗰個問題就係話個垃圾堆積真係好大嘅面積，而且呢就係、是、有好多時候有啲垃圾嘅渣滓嘅，即係嗰啲日嗰啲垃圾啦，清理到係成個星期先清理就堆積住喺度咧，有人喺度執垃圾翻屋企，咁變咗個環境衞生係好差嘅。但係部門呢就係話個個都唔關我事咁樣，咁死啦！邊個關去做呢、這個？呢、這個事件咧，嗱，而家卓永興司長咧係做呢、這個統籌咧、我覺得佢做得好好、我希望咧跨部門咁樣處理一啲屋苑裏邊嘅垃圾站或者係垃圾嘅情況咧，係急不容緩咧，係政府要關注嘅，唔係今次咧清潔香港唔係淨係清潔公共嘅街道啊，或者係房署管轄嘅地方，一啲私人嘅物業，一啲法團管轄嘅，往往法團咧係喺啲緊急通道咧放置呢啲大型家私垃圾咧，係影響居民嘅安全，因為火警嗰陣時點算咧？ 明白。 咁所以希望咧就係特首關注呢一方面，多謝各位。 明白，譚女士，除咗話即係一啲嘅公共地方。一啲嘅屋苑嘅卫生情况都有关注到，仲有杜太嘅早晨， 喂系， 早晨杜太，请讲。 系，我想讲讲咧，关于荃湾近住杨屋道啊、川龙街啊、河背街一带嗰啲菜档啊、生果档嗰啲咧，佢哋真系摆晒成条行人路咧，搞到我哋系行唔到啊，要行出马路噶，其实好危险。咁咧，我啲小贩管理队咧，佢哋嚟嘅时候咧，佢哋先至将啲嘢搬翻入去。咁佢哋一走咗，佢就搬翻曬出嚟噶啦。根本佢哋就霸曬成條行人路，搞到咧，即係啲環境又惡劣啦。佢哋啲有啲菜檔咧，又賣埋魚喎，唔知點解而家咁咧又濕又污糟，咁就真係好差個環境。咁同埋咧，荃灣街市咧， 五点零钟咋，啲老鼠已经出嚟㗎喇，我都好驚呀入去，係呀。咁就即係希望即係嗰个处长就唔係短时间去处理呢啲嘢囉，希望日后即係都个环境改变好啲啦，係囉。 明白，唔該晒杜太，关注到一啲档贩摆出得出嘅情况影响到成个卫生问题啦，亦都话有啲執法人员喺度呢就好啲嘅，不过呢离开咗有打回原形嗰啲嘅情况。跟住欢迎大家打电话嚟 1872311, 先听一节一分钟阅读。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周伟业。 你有想过隐世吗？如果有的话，你一定想过这些问题。在科技发达的全球化时代，人可以怎样隐世呢？我们还可以找到一个无人岛去生活吗？就算找到无人岛，我们从家出发到无人岛的过程，又怎样可以逃避到种种的电子追踪呢？以上的问题令我很有兴趣地阅读以下这本书，法兰克埃亨同埋艾琳贺伦嘅史上最强人间蒸发术。两位作者曾任多年嘅私家侦探，主要嘅职务呢就係发掘别人嘅私隐以及寻回失踪嘅人。后嚟佢哋决定反其道而行，成立公司教人如何保护个人私隐，并且写咗呢一本书。呢一本既有娱乐性又有资讯性嘅书。 作者一方面引用了不少美国的经典案例，讲一些疑幻而真的失踪故事，例如劫机之后失踪的丹·库伯、大道比利小子、歌手金·莫里森等等。另一方面又有作者亲身处理过的案例，指导读者如何保护自己的行踪。举例说，在《从跟踪狂的手中逃脱》这一章，作者就分析了一共七种的跟踪狂类型，并且教导我们怎样改变通讯方式，改变理财方式，譬如取消信用卡，甚至以搬家来逃避追踪。 这些方法都是具体而有启发性的，例如所谓搬家不是单纯地搬家，作者是这样写的。 搬家最安全的方式就是设立一间公司，并且说服你的新房东以你公司的名义来拟定租约。 当然，作者在书里面强调，要避开狂迷和跟踪者的第一个方法，始终是联络当地警察局，并且报案。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史上最强人间蒸发术》，作者法兰克·埃亨以及艾琳·贺伦，由尖端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早前咧发生了一宗咧三个月大的男婴咧系被发现在大角咀嘅汤房昏迷的情况，及后佢系送院不治。咁警方咧就以涉嫌谋杀咧系拘捕咗托管嘅夫妇。咁两个人咧就系寻日咧暂时系被控咧系合共一项嘅谋杀罪。咁今日咧就系喺西九龙裁判法院嗰度提堂嘅。咁点解头先提到话拘捕呢个托管嘅夫妇咧？因为涉及到咧呢一個嘅BB 仔嘅親生媽媽咧，早前喺上個月咧就係將呢個男嬰咧係交俾而家被捕嘅一個夫婦嗰度託管。咁啊，親生媽媽同呢個女被捕人咧本身就係一個朋友嘅關係嚟嘅咁。今次見到警方嘅說法啦，都話法醫檢驗到發現男嬰嘅右额头有瘀伤啊，唔同嘅地方，譬如左前臂、左小腿、右大腿等等，都有啲灼伤嘅痕迹，咁就认为系伤势可疑嘅咁。社署都有个回复嘅，就话非常重视儿童嘅福祉，深信每名儿童都应该受到保护，免受伤害或者虐待。事件中不幸去世嘅男婴嘅屋企咧，系并非社署跟进嘅个案，而两名被捕人士嘅家庭咧，就系非政府机构营运嘅综合家庭服务中心跟进嘅个案。据了解，被捕人士的儿子已经是交由他的亲属去照顾，而社署会继续联络中心，并为涉事的家庭提供适切的援助。整个情况想跟一位嘉宾谈，有防止虐待儿童会总干事黄翠玲。早晨。 早晨啊，萧生。 嗱，都想 早晨， 早晨，早晨，黄翠玲。因为都想问下你，今次嘅情况咧，涉及到一个家长，佢可能因为唔同嘅原因啦，经济原因等等啦，咁要将自己嘅小朋友，呢、這个就系一个初生嘅B B 嚟嘅啫，直情系要揾人去托管。其实一般嚟讲，譬如有冇啲建议俾呢一类型嘅家长咧，有呢啲需要嘅时候，应该点样考虑呢？ 是明白到呢部分的父母呢因为各种的缘故而未能够亲自去照顾自己的小朋友，咁通常呢是会委托亲属或者信任的朋友去帮忙照顾，咁但是呢儿童是很脆弱的，尤其是呢是婴幼儿阶段是更加需要很密切的看顾啊，很贴身的照顾，所以要很小心去选择合适的照顾者啦。咁考虑的因素呢包括呢是家居的安全啦，那个环境啦，咁样，同埋个照顾者嘅精神嘅状况啊，佢嘅情绪啊，佢照顾小朋友嘅经验啦，有冇育儿嘅经验啦，佢嘅能力，同埋会唔会同一个时间系需要照顾多名嘅年幼嘅儿童嘅咧？咁同佢同住啊嘅照顾者同住嘅家人，系咪又同意去帮手照顾咧？呢啲都系考虑嘅因素，同埋交托咗俾他人去照顾啦。咁父母咧都要经常去探望啊，去了解同埋观察下咧自己小朋友被照顾嗰个嘅情况啦，咁样。咁如果家庭嘅网络里边啊，真系揾唔到帮手啦，咁咧就要寻求咧家庭服务中心社工嘅协助啊。咁系要经过社工嘅评估啦，去转介一啲嘅社区嘅资源去支援啊。咁当然现时嘅社区嘅服务相关嘅服务咧都系需要多啲嘅宣传，让市民大众、让家庭去知道咯。吓、有呢类服务系需要嘅时候系懂得去求助啦。咁样 嗱，先讲咗先。如果真系我交咗系一个家庭网络或者朋友系帮我照顾呢个小朋友，托管咗俾佢嘅。咁我你头先都话要不时要去探下佢啊，即系即系唔系话交咗俾人就算啦。咁有啲乜嘢要特别留意嘅咧？系咪都要即系探佢嗰阵留意下佢可能成个身体啊或者健康情况？点样去评估或者留意佢嘅情况咧？ 咁肉眼嘅判断睇到咧，佢身上有冇任何一啲嘅可疑嘅一啲嘅伤痕啦、一啲嘅瘀伤啊、红肿啊咁样吓、都要如果有嘅话，都要了解点样造成啦。如果發覺是可疑的呢，我想就是那個照顧方面，我想都要即是攞返自己暫時照顧返先、再去尋求其他方面那個的協助啦，咁樣。即有懷疑的就唔好掉以輕心，唔好諗下都唔會嘅，應該冇大問題嘅，可能真係意外造成啊，咁都要睇下那個嘅說法啦，點樣造成呢啲傷勢。咁、如果係好多嘅傷痕呢，這個係即係對於一個好年幼的小朋友，还有婴幼儿咧，佢唔会自己去造成噶嘛。咁嗰度咧系要好小心嘅处理，同埋都留意一下嗰、那个家居嗰啲嘅环境吓吓，系咪安全？ 剛才你提到話家庭服務中心係咪即係譬如如果我有緊急需要或者唔同原因啦，真係照顧唔到個小朋友， 或者頭先我嗰度都想講多少少，就係留意個小朋友咧，除咗話身體方肉眼睇到嘅，同埋睇下嗰個嘅互動啊，對於外界一啲嘅刺激，佢有冇咩反應，係咪一個正常嘅反應？佢嘅情緒，小朋友嘅情緒又點咧？咁樣嬰幼兒嚇，咁同佢玩下，同佢個互動裏邊都可以觀察到嚇。 OK， 觀察啦，同身體情況啊、反應啊等等。 係啦，係啦。 頭先另外提到話，即係如果真係未必交俾朋友或者親戚去照顧啦、有啲嘅家庭服務中心，但係你話要經社工去評估嘅喎，咁呢個成個時間係咪要好長㗎？ 呢、這個呢就視乎緩急，就睇下個家庭嘅需要。我諗社工都會因應，如果係緊急嘅，都會快啲去做一個轉介嘅支援啊、支援服務啊咁樣嚇。咁、現時嚟講，如果係暫托嚇嘅服務呢，係有包括育嬰園啦、三歲以下嘅嬰幼兒啦、幼兒中心啊，係三歲以上啦、六歲以下啦，咁寄養嘅家庭啦，同埋咧社區保姆呢啲嚇。咁、有啲係每日有啲嘅緊急嘅一啲暫托嘅位，另外亦都有啲月托嘅位咁樣嘅嚇。 咁係咪要輪㗎？即係一般嚟講，呢啲位係咪都未必夠？或者頭先嗰個情況，我真係要緊急要 找人去湊個小朋友，其實我應該接觸邊個先咧？點樣找到啲社工咧？又 如果育嬰園嚟講咧，就每個區都會有嘅嚇，每個區域咁就可以家長都可以自己去申請嘅嗰啲就嚇聯絡嗰個嘅營辦嘅機構，營養育嬰園嗰邊嚇，咁自己睇下有冇申請有冇一啲嘅暫托嘅位啊咁樣嚇。咁但係如果話啊要輪啦，咁有機會㗎，因為現時其實個供應咧都係不足啊，輪候有陣時都有地區嘅差異咁樣嘅嚇。咁如果係一啲平均嚟講咧，嗰啲兒童住宿嘅照顧服務輪候咧係個幾月去到半年啦，甚至有啲大半年不等啦咁樣嚇。咁呢方面咧就都需要加強同埋優化。咁現時嚟講咧，就政府都檢討緊呢個兒童住宿照顧服務同埋相關嘅服務，咁喺嗰個服務嘅規劃啊、供應方面咧，嚟緊第一期嗰、那個第一階段嗰個報告即將都會出啦。咁係希望係會加強同埋優化到呢方面嘅服務嚟去應對社區嗰個需要嘅。 嗯，頭先提到你話育嬰園係嘛，就係、是、可以有社工係直接我聯絡呢一個地方，就可以緊急係做一個暫托小朋友嘅係咪？ 係啊，係啊。 嗯，唔需要輪，或者啲位係爭幾多嘅？而家呢啲供應方面。即等大家認識一下我都想。 呢個位咧，其實現時育嬰園嚟講都有百幾個嘅嚇，即係唔同區域啦，亦都嗰個嘅數量未必一樣啦。咁輪候嘅時間都係大約平均嚇，都係半年到嚇。咁但係佢每日可能都有一啲嘅緊急暫托嘅位嘅。咁嗰啲可能家庭咧都可以自己去聯絡育嬰園去詢問嚇。如果係經過社工嘅轉介咧，亦都可以。所以當係有需要去幫忙嘅時候，就尋求家庭服務中心嘅協助啦。咁由社工去作出個轉介呢啲嘅資源去支援嚇，咁就會穩妥啲咯嚇。 好，唔該曬黃卓玲，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黃卓玲咧係防止虐待兒童會總幹事嚟嘅，繼續聽大家嘅電話喎。有謝先生打上嚟，早晨。 係、hey, 早晨啊，蕭立文。 你好，請講。 早晨，我諗咧今次即係清潔咧，你但記唔記得咧？五十年前。香港咪有一個大清潔運動嘅，嗰陣時即係咩有垃圾蟲啊、陽光與海灘啊，咁、即係點解即係搞咗半個世紀咧清潔運動，點解今時今日咧即係啲人即係仲冇嗰種即係意識嘅衞生意識咧？主要就係人人都將嚟清潔咧。是推卸俾其他人啦，即係乜嘢衞生運動啊，咩清潔運動啊，係唔關我事嘅，係其他人造成個結果啫。咁變咗好多人咧個心態咧就變咗你推我，我推你啊，搞到清潔運動搞咗半個世紀啦，而呢首咩垃圾蟲啊，大家都唱到耳熟能詳噶啦。可能而家啲即係八九十年代啊。嗰啲人已經唔記得呢件事㗎啦，即係搞咗清潔運動，搞咗嗰陣時係兒火兒徒係都即係我唔明點解啲即係以前係點解都今時今日咧，即係人人咧仲係推你推我，我推你啊！即 係你覺得點改咧？或者應該咁講？ 即係除非係點樣改啊？我諗。都冇噶，嗱，好似疫情都已經搞咗三年啦，啲人都冇覺醒啊，冇啊，冇乜改善嘅，即係除非啊，即係呢啲清潔運動衞生係搞成係令到香港咧有啲咩大型事件發生咗啊，即係啲人係導致到咧，即係有講句唔好聽嘅，除非去到。嗰啲病菌啊，人命傷亡啊，要大清潔運動啊，要如果即係將呢啲所謂疫情同嗰個所謂叫環境衞生咧結合埋一齊，咁先有得推廣。如果唔係咧，係冇可能做得到。 OK， 好啊，唔該曬謝生，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謝生就講到其實清潔運動都推咗好多年㗎啦，咁佢自己都講到一啲市民意識嘅問題啦。今次就係話第一階段政府打擊衞生黑點計劃，由尋日開始㗎啦，去到十月，為期三個月咁，包括有600多個一啲嘅衞生黑點，大家就睇住成個成效係點啦。另外都同大家講下外面嘅天氣情況，外面氣温30度，相對濕度74%，仲有一個酷熱天氣警告生效緊，咁大家留意住天氣情況啦。聽日再同大家見面，拜拜。